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天是蓝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吴志安表演的苏州评话《卖柴耙》。 死有问计在山东，一禀大夫称英雄，两船打死奸诈子，今日方得出牢笼。俺程咬金在监牢里面吃了10年官司，今天才得铺在归家，不知道我们老娘在家里面怎么样，让我回家走走赶路啊，赶路啊。让山东济南府李仁和西门镇啊走路了，与一位鲁莽的英雄迈开大步，是非一步来浪鼓楼。此人姓沈，叫沈亚军，号沈志德，下命沈一郎，从小亚瑞西最为老他，女子是东路西寄居了浪次的山东李仁和小杨村。因为你家实在口不够，够不落，沈亚军犯死意，与你犯死意，偶伤生命。本来是一盘戏在巧女大嫂吃生意官司，今天刚刚给你讲出来，想想自家娘生意当中总分办些过一次头，不知娘难，所以你亚军回到村子上想帮助自家娘。沈亚军那行相骂你，咱里边的身高要有8尺相开，上一个绿棍有玉米孔，细细吧，两条玉眉配在我身，一双绿棍有诡异玉针，头三根打不得，快去打二招呼，拉大屋子扎分两尺。两门飞兵头浪向秃头捏个发嘴，一根棒杆杆手是几发嘴，身浪向上身扎一粒扑面，兄弟都是余光张脸，腰里向出一根奶茶酒，火身扎一粒支骨的豆口擦着，一代人光押进外州小阳村替娘板头。这别个沈亚军醉没醉，心里的浪醉你的自个娘你家一定会够得了。为啥有沈亚军这个想法？因为沈亚军犯死一个人光，有一帮小弟兄有沈一个人，大家一旦犯死一代替发罪，他是一个人做兵去吃骨子，你个亚娘告诉你只能我你大家也养一起。那么沈家军想，我只有一个娘，难道是我生一个小弟兄养我一个老套养活我吗？一定养得。所以你想想嘛，娘娘家中为首够得了，一旦过来到小阳村打进村子，最过来到门口立定一口这，哎呀，沈家军一口喊上哎呀啊，崖地上果然不得，这口气是个房子革命一道响的与不都太太的忙得里间一杀没杀杀，本来里间为一张铺袋子为几张凳子，一在这一年再扣到门墙当上头，即直忙即个楼道，哎呀那人在打到里间 老娘，老娘啊！那王郎一声老娘，李湘玉声音走出来，只听见李湘走出来个声音，老苍耳飞来，啊，外面来的是哪一个？这老娘啊，孩儿神一郎回来了。啊，我儿回来了么？戴口天从李湘一个走出来一个老头，头发稀巴，面色是拉拉黄，身上像衣裳偷一百过一块，布得了不能再布，拉得了得得瑟瑟，真正忙过去像干活布的那一个。孙家军一看我们自家娘枪上几步到娘门里两杂水，忙着娘鸡高浪响一波，老娘孩儿住来了，老娘啊，老娘，让他带起头来带女子看看，呀孩儿啊，你可真回来了么？让他两杂水碰了沈家军面孔都带起来，拿女子个张面孔仔仔细细个人看，舌头女子出来这边给我拉跑爱当有爱力拉郎过。沈家军被娘米空一口还有米忘记手，晓得娘吃苦，老娘啊，你呀、啊、受了苦子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沈家军哭了，沈家军的两张眼睛大概不光地带这种两个眼睛都哭起来，眼里也来得动，跟眼里滴滴答答地带里都娘面孔上拉他过上面孔上拉花花的。老娘我问你，我到了监牢里面，这被打昏了弟兄他们哭着来照顾照顾你老娘啊，拉他带你看看你知道那人啊门去那个帮小弟兄暗上你来摘应，那真该吃官司，为少年打在我的门开上来，哎呀呀儿啊，为哪一个为谁来照顾为娘的哟？ 什么没得，这被废弃的家伙，好老娘你等一等，我去找他们算账。走， 沈家军不就是来压罪， 让他听见你只要去行李都收账一下，要进枪过来拿你这个米啊扎他一波扎。哎呀呀，不要去，怪他们不得，他们死够都不知呀，受了吧， 杀了让他也上去，你都自家孤立不住的，收拾吧，别其他你都收账在，因为让他晓得你这个脾气。四战余杀还是铁龙城顶住去当相当别样不杀，那边再当为一为人民，再做到我们理想去，可是我当年娘你只经商经事嗯不办这个女家马后子吧，所以求你子收手。沈家军不能娘子安一杠，这么老娘看在你文章马马虎虎便宜这位王八蛋，可是老娘啊孩儿肚子里拐叫的， 啥接啥都没你住钱，都没我沈家军还都没你住钱。 那他一听嘛，你只能让都没我跟那喊龙饭，我呢说你知道隔壁人家送给我一张饭纸，我今天吃他子半张，于是我有半张饭纸了，怕怕我是可以还当一顿，不然你只吃子那食仓来得多，过来分过上，那么光这一代女子总是吃果子吃来子，如果总要想一个长久的办法，那当时呢让他等子一等这子一这你都没有回家人家去那里等一等啊，让他把这身来大方给你，虽然让铺桌上 去拿出来一点大红头子撒火的准。那么隔离天喝点邋遢中的三个身上天偷一百过一块，李南做乡里天歪歪拿得出一点大红头子撒火准。这个有个女人，因为个点准是沈阳经都牙我的浪情况受不了邋遢，邋遢已经不说的账看了箱子，邋遢再那口再那种隔天准你不肯弄他。因为邋遢有一个想法，他是个女子将来有一年寒年他高兴整个连的我他心啊，我不他他也是有理，我是也抓子女人走不我的要同的自杀和准收了让谁女子心无个力，好像你老夫妻两家的一旦了让谁离一样。所以老唐家军已经看了这那可不肯弄他，军战实在不白放诺家军诺大昂士高得不能女子生家军归家里当诺大高浪向地当当个一二两名字马地密，所以诺大屋里来多来名字呢哈萨地当我去马地做头，因为老他以在河外一样水泥，啥个水泥呢？走坐起高山，两个走的坐起高山，本来你只拿出去妈妈，这两个里可以还贴补贴补家用。沈家军拿的要人体过来带你上，老娘我知道，我马上就去。拿的要军忙正鸡高浪向一回，把周身把家都走。给到咸阳村临近一个镇啊叫白驹地，忙镇白驹地镇浪向沈家军打白驹地镇的死山打进死山随时一百多地道，这把浪向中心地道最近地道的门，沈家军忙镇地道里向一口里后抽子起来，为啥个工具后卫的抽起来，接着口到地当主带里向撇主当中一张粘着，粘着当中收一个箱盒刮过来三个左手各半年的给四十别人，随时是个非是一个小弟兄姓张叫张小三，我有神家今天买好我来让给里向去过事啊，我来到以在身子上子到地当里向来过账，可当今天付了两百随时站吧，我个娘扣得了大大的没付下的债应债，你非是一人光代替发罪与内动荡与否空现，今着盘扎了浪沙卡去要你好口，所以你最过来到主带个等两大水主带浪向一来您身体扯起来忙正主带浪啪一动一扎水热量跟拉大物资带子举袋里太当当啊，举袋旁边各灯浪天收两个沙风，不能可以上黄浪当当一黑两个沙风一号二三两个人一上地大地浪白带白不起来，张作当中收了让张先生听见个声当当的声音像霹雳一样带头一口哼，张先生吓得不灵，您的吧沈家军沈老大非是一个老大历经几次官司，你我懂得纷纷的我呢大概到地当里来拜嘎板玉八弟兄一代人光我把病人支出来扒了地当里，我说地当里可问了呗，而且故障我一代个孽障不能背了，哎呦立上了让给你吃故事出来和样子扣得去大概大来紧张哦，那么张先生一直你对他龙翻眼睛多了几只多定晓得个人啊有点可对过呢，社会开了的名字中国好办法，手里拿抽屉拉开来拿一张红纸的伸手来让旁边写住里向 拿五两零三年做哪张五子头摆一摆，上个钢就发拿一定头五两头银子，而且拿五两零三年子有个钢就晓得人家就刚改，你假使送十两银子不里，那是一块十两头的银子不了人家就人家就也一笔是怎么只有一个银子可少，那家是不三两银三两资本，你一口侮辱不少的了，你看咱来妈妈好，所以不能不一定对头开的银资本，只能不五两银三两资农资的八一八还一代抗单水之故嘎吃嘎来沾做浪钱离吃来少年等等，我用声音说的了，老李一个你们老子也笼子咬出来的，这个啊，沈妖精该咋睡？就去那里等来过来，我谁要不一直不来打他，那是要红的事。过来，这个啊啊，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奴才杀你，是来打我来打。你还认识我老大吗？哎呀，那是不认得呢。自从你来到担子盖里之后，你个白色的胸子还龙虎的样子，苍蝇卡特子头虎头虎头，你就那个羊盖蛋，我就我多么的四分恶劣，过大山我是苦难来到，苦得来一个说苦太肥夸张，应该给他地当一来呗，现在我为的小小为的瘦瘦，龙我在地当里下来鼓鼓掌。预备五公里混够一张纸七八个豆皮，我说来到那几日给你吃来个家啊，我今天哦今天可不你给你想吃来，你还应该是一怕个人到镇上下来不个心不能，总是委于我是俺一个兄弟的郎镇上啊，可不我还来进来，我只好气质来我来到，你不不信是老大，你不应该的呢，你想想看阿子老，你爱于我兄弟嘞。 这个这样讲起来倒是不好啊。哎， 沈家军个早睡，本来提起来也看也得放走了，沈家军道理就你的个人为服从。 好，我夫人来关照你啊，说我不好，过来。 啊，这个来到今天来，他给他地当里来，阿姨啥个事体？ 有什么事情？你问得出好的了。我到此地便当里面来，就是来当当。 来当当，啥个么子呢？ 一吊军，当五百两银子。 哈，哎，张先生，这你的一吊军当五百两银子，上次你都往哪的听去？我的啊军队过来稍微扣一扣，忙神家军身边一放，这个来到给他地当里面总是与我是俺一个兄弟，见面对那里鼓鼓掌，那还意思拿那来到的么子，来到么子么给他地当里随便那副狗水请来的别外地当里讲几道，以在们那做兄弟们不别个么子，我给他有一把银子，有三里，可是别别我一点点心送不能来到，来百米了，往是我再想办法还，这点银子送不能，你自个给中一个门去马地吃吃吧，来到，待不住待不着，一点点心意思反手手，你哪知道？ 嗯，好，哦，我这个东西嘛，你就是不干了。 哎， 那么你如今要拍拍我马屁，送五两银子不用了。 这个江先生做你的拍马屁刚明白子来，这个大帅帅的。哎，没得没得，拍拍你来到马屁送五两银子不来用。 嗯，好啊，这么拿着来。沈家军的脾气，上菜，睡一身拿着来。张先生拿半银子抱在你手里，沈家军拿红纸的卡开一口，不少的嘞。 实在没沈家军讲的蛮清爽， 五两银子又上个佛山出来，你拿银子身边藏一趟哈，拿点钱往街高浪向一拐，对子张先生， 啊，真是骗你呀！ 哎，有什么有什么，是骗人我干。这个老大没摘银锭了，让我来让给他分头翻起去。 不要东江，走了。三， 你带人跳下来， 走。 往高浪去，身边有只银子了。 马咪，你马哈马作头， 哪个许都没是哪大屋里，哪点群干不了娘，乖家娘，来去帮孩子吧。来他一口马也不懂，群见来当的分当他，那你了作头了，谁来？你少家伙来个银子呢？沈家军干什不了娘听，当对张先生，张先生送不我看。哦。来他现在你子只有十二娘子一个小弟兄，总的人光是我你子非是一个一代呀，昨天是送银子的，所以来他呢拿的你带一担三百怪在人家间拿个手里想着跟着一波做的去摸一摸矿，人家间拿波做的摸矿之后，来他非山和摸子两家的七百千万别至于脑袋做的撇个撇，想个想，走啥个门子呢？走咱啥用的杂布？杂布难付银子，就是每每长一根做的一个柄，对狼向脑做的一撇开来，歪折来五个刺。啥用人呢？就农村里向，在楼上，在树叶子树干干用。来他走着半年天，半夜天。走上三十多个大步，挪一根坐头，下一条背带，嘎一嘎汗，喷干。但门家天色一点点蒙蒙亮，来他已经起来，山下盘子，沈家军起来，母子两高头吃下盘子。来他带子女子，哎呀，为娘的走肉一带，谁把在此？你与我拿的解放之人，谁去接门？ 好，哈哈哈哈哈！老娘啊，这又是新生意，好有数。哎， 奴才咋不霸道健康？刚刚追到大门口要，忙真让气没人家进去说子， 这么，啊，老娘，这个色娃卖什么价钱呢？ 那他带李扣扣来奔得了山。撒布马上高的嘛后马死高你不动可能我干你儿啊，这谁吧讨价五分， 讨价五分 为价非分谁能卖了， 为价三分就能卖了，好有数，老娘我走了，走。 要这个带啥不像飞一样忙正白追的正浪向来进死三个人光沈家军提高火龙开 嗨没出来吧，大家听清，我这人吧讨价五分外价三分就能卖了， 高浪向低高白后继西山来来往往上高班，听那人眼睛上黑写得了余量个是不大比浪，哈哈，他的刚那他刚为刚一口子是个大帅帅的，没得没得，嘿可来你过一点可对可呢， 沈眼睛智力像黑一个夫人两杂架奔一个夫人 山浪天一再出来的一路黑一路奔来了去去了来这奔的他样当定，我以来是起来从别浪天神一地中光江真浪天落日一杯低高的后继呢谁要吃呗， 八台都做上一万元，水台还要做几千万。沈亚军，那个头让猴子跑得了汤汤的，这浪想起来，敲起个几十五趴桌子，当当当当奔来奔去，还没不啥子，肚皮里熬得了咕噜咕噜劲。正光吃中饭，沈亚军也想回到屋里吃饭，但是一口个带纱布嘛，确实，三只龙的纱布，真就是三只龙。一个在分马腿，可为啥个刚去沈亚军马扎不歪的马腹的？别人阿是看见沈亚军的人三得长动，七相破，所以不肯来马，不是干。实在亚马里的扎不还马腹上，啥个原因？因为比方这样是一个左客，来让左姑弟里向吃肉，听见高浪向左姑弟门口，来让喊马扎不。来到当当当当，走到左姑的门口，马老婆，马老婆，马一马老婆，你呢？就说你要苦人家这个人没了，那么大的，你个人已经一百多个门面打开了，你挑这个的纱布两只脚在公飞，你也马里纱布也厉害子功夫，再得到人家这个人，那么马得到你纱布，否则呢，带也带，所以人家这个带纱布一个带分马。又在人家金山纱布分码头外走去见娘吃饭，自个觉着有点不好意思。娘也是个哦，马扎布那纱布马夫特个，出来费一等本本的也是几十五。这个嘛，中间马特个一个，我这两个，可不人家金山偶遇个他面孔皱起。又在动力时代偶上最马最不动。黑马不高兴，孩子挑子带纱布过来，在口的门里有顶家，这顶家叫中字家，上当是高，下当是乡下地方，一百乡下人上高百也够个顶家。沈亚军就这样让我到家里浪向去搜寻，弟弟嘞还有啥邓公婆青龙山一马特个一两个嘛，这几年米浪和各站有个咱面孔几年来吃饭。对，哎一阵一阵上街大街米浪撒不得秀来，这街来过是两个没错没错没没长个模特，这个两米呢有两根纱织抽个模特，所以玩了个纱织东东，这是捡来个沈家这个人，所以忙着捡来个让想收听后汤汤的，哎，两把手让靠后拿后事让坏，真是为了坏后事欲那了让杀后事的人光，嘿，介绍了让闺蜜相互然后过来一个相合啊，叫天之一阵力，后必气杂气，要想发动人，只要巧心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神光二模样在，不知今朝行里，俺睡着几何好事？让我摆到行里去，可最拉多啊！来个啥人？这个人姓马金的驴，名字叫八姨。真浪向人，当子迷呢？大家在家里驴东呀，一个呢叫那驴老板，还有人叫那老驴，白驴的，大家在海里驴不比，这个名字叫八姨，不海里驴八姨，叫你驴不比。为啥个原因？因为吕伯比六年以前到此地白居地镇上来个人光，光的不该杀了没杀上，谁看你动专门打两张吧，老白混了一大洞洞，李洞洞的与他门开问问别人，哼，开始交际水都好得了不得了， 啊，云子那个同地也娘那死得无心啊，爹都拜不离的佛事，妹妹家不离婆了婆，混了混，混了混啊，打两个老伯也打个开的你啊，但是当那个开的只有你了，让半年我在一年当中挪个洋行当摩托了东门开啪挪不人家一家庭，你要一个子多疼多发财了，这现在你了让真让想开米啊，开水上开地上还有十米走的都得不得了，非得是这样，而且有俺们有那个当场大理不是朋友，谁是我贴这个弟兄给他地方上讲都是要事体，谁也门上力，谁也妈妈力战，一百开的周三年谁也把那六八一嘎他们不下去，所以那个家伙不叫六八一，那叫六八皮，把那嘎嘎的谁也不能不退一人皮，今天你呢我里天出来也得是个大龙里让你去扣扣，今天不知安睡的叫猴子啊，一路过来对浪向深路向深浪向自将爱的海情，我往死他所言红衣白马水里自是清雨，到中日家家头已经已经杀掉了浪最上来的神已经来浪解密了离分当中何事杀杀过来忙着雷波与米空了打了难的哈哈小他也没哈为的落起雨去了，你当落雨实在是神眼睛的后为了让一经一经最够了相近解密了神眼睛第一波门插坏口第一波门就滚，因为神眼睛的到水当我摸对去了一两三头似的通通在了忙真子里波比米空了插啊啊哦哟文章放屁和偶道杀人原来是一个种剧啊，那个王八的真正的让给戏何事东杀西回会当我吕都要米空了会当了的我看那个副样子只给他真让第一大来做些生意啊，倘是那我这科技我吕东亚这个这样方式啊，呵呵我吕东亚一张皮子送来我们里向请来吃骨子又归来吃来你还要试试我吕东亚的水的文章种族该是西国的呵呵正方屁嘛在啊这哦人家就眼睛结成带吕伯比来浪去心里这年的我不当心我二世走走杀了那名空浪那样永福的杀个一张皮子也叫我去吃骨子弄归去了我有那个帮你到海外来啊我吃子神秘骨子所以刚刚放出来你在也叫我去吃骨子心里想着我是哄但是神眼睛的张纸刚不到了所以比得到眼睛物质接触两扎水拉自自家两根拉大物质多了让头头起心里后一后发起来让带吕伯伯去吕伯伯一路勾来到神眼睛门里呵哦总之马上不德明早不写了解谜了滚开子李相是滚开啊吕伯比气咋叫忙真撒波浪砰一阵解谜了可带撒波本来写了解谜了逼了不能一阵好浪动好力气哪是人家经为力啊的人家经像可带撒波我娘走走没辛苦半年提不压提走了不能一家贴到屋里那个帮你势力大都然我吕伯马那场今天要打来对一对可吕伯伯要走 神妖精啪凑过来，到里面两招手一拉，南跑哟，南汉那个穷举火龙道向那里爬，吃饱了还是啊？上个路道，我问你，我这个丐帮为什么你要把他贴在湖里面呢？打不到，咋么了？我那纱布贴了湖里，白费的。哈哈哈哈哈哈！那分等我旅途压力，贴他那一袋纱布，为是小事去。 一川， 吕布为了让该到白驹的阵了，有个东大太的都是小生意，这样家伙的爱的家人的美一的的，你最过去谁要发脾气？老百姓搞太对贴他，没事他打我。你去寻找的，你有俺们的送一百当差那个是谁人的谁遇见的，哪里没办法？今天你贴他那神家经，你在啥部门吕布比这你遇上的？那阿忠去，你要是要扣扣吕布家的水的，哈哈，好姐子，哥哥，红旗大，当我两个么子来，我这个忠去谁不得靠他的一等，因为你个白大龙你呀，虽然给他总是家解脱，那等的钱你让像海一样，地里像几个后继。谁听得见？来这，来这，吕老板来抓！ 这，上上！ 啊！地里向抽动了，杀死！手里向拿支钢棒，必得！如果不拿支猛兽使上来，总局不上心不耐，今朝来得来这个吕洞家后事，杀了我吕洞家面孔，让我随手贴在那袋纱布衣裳大不了。你拉了我的肉，你试试我吕洞家的水的，哗啦，狮子用往头颈一插，吕伯伯，东奔出身，有两级三家嘛。于是个军队忙神要进对手，总局，你试试我们吕洞家水的照弹。啪！一柱子，沈家军看见了一柱子来，好，你慢来，嘿，连忙逼上一提，吕伯伯呜，一柱子弹个空，你一柱子弹个空，沈家军他都是忙正吕伯伯一水老，水嘎子炸炸老，嘿一娘。啊哇啊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就带你做中主啊！哇哇哇哇哇哇！不对呀，你要走走。沈家军儿里的，一万分钱不用出来，这边够用得上人城干一步。吕伯伯一阵痛得拉哇！沈家军儿他手水抓了那吕伯伯咋雨水？沈家军儿咋雨水吹起来？王八蛋，你想打，我就打你这个不讲理东西！趁一记耳光，他个一记耳光，靠了让声音颤得不得。吕伯伯那面孔上像马将开火的，五个字的音出字，狠起来，自个半边血哒啦哒啦的涌。不了沈家军，这一记耳光，牙齿怕他死的。哎呦！我有后期多少事嘞？来这。吕老板来砸，他让沈家军摆一个渔人车上来。沈家军吓得了，你一顾四次耳听不防，好，你们来呀、啊！沈家军给他一声忙着吕伯一见敌人扎一波扎牢，我一个人到小鸡子上一扎拎起，给他走水忙着吕伯一屁股上想扎一波，我吕伯一个人手里一举划了身体不住来。离你样的一个后继冲浪，吕老板来造那个温室，够得在我你吕老板为了的照当。给后继手里向拿一根钢棒，七个部队忙正沈家军头上向呜一起哈喂。沈家军科技那钢棒头上向哈上来，好啊，你来得好，你试试呢，嘿。你手里向举个吕伯伯一个人，

我要他卖软王，他动手就打，你们人都要打就打一个爽快，我要他命。怎么样，哪一个理长，哪一个理短，你讲。 哥哥，那沈老大，挂来挂去呢，挂你吕老板夫人的呢，是所以得在呢，你们不要同去。这个现在辰光嘛，事体嘛不当，我这个就难看难看。 怎么样？这个样子，买不买吧？ 啊，买啥不？看看买啥不？可以。哎，咱们一周年了，哼，吕老板生意做得较多，那个从啥不一副就懂的，买那个不？还给，叔叔，这个。你刘老板刚刚得台子呢，脑袋啥不贴了屋里，虽然现在把你连起来，还是，那么是应该把你发发礼子了。是看，关键你刘老板做人呢，一个大步，哎，那可难，做人一个大步，开开心，发发礼子吧。沈咬金一听，眉毛一日眼睛一呆， 什么？卖多少？ 拿一个大步， 一个人，告诉你，五千个人吧。如今临财富买，要买要一块出。 哥哥，没哈，哥哥刘老板啊，听听，你现在门子不走，就走批发的，要一台去。刘老板，哥哥，我做不了主宰，来， 你不买我就打，买不买？ 哥哥，好吧，身上像也是个痛。我只看他自杀，我只梦里跟狼汤汤为狼过来。但是眼睛看看，虽然自个有点实力嘛，该辰光哈，我不着打不过，有事乃至今后，倘是发梦，你也看的呀。可是我是在马里啊，那，这个沈老大，你。你来问一下正经在吗呢啊，哎给他弟弟可不知道，哎叫啥不一滴啥不塞着了的。这个沈老大，你个啥不嘛啥咖的，你呢那办个什么？ 我这人吧没什么家庭，我早已讲过，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哦，他刚分外加三分还嘛，咱们这你的大地康。 他靠外高一口子声，跟那记者自个是外高三分汗毛，那是就帮自个揽白了，到底是反动个。 看看没哈没哈，就那自个是给他刚分外高三分汗毛，三十六个茶包，三分银子一个，手包别的给我都是卖汗给，这个是难打难听啊，是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三十一，三十个九的为一六个，三六一的一包一两零八分， 多少？ 一两零八分。 一两零八分，不对， 没得哇。那我手底不来听，三分银子一个，十个么三的，三十个么九的，还有六个三六一的一包，还是一两零八分？ 什么？五只人把讨价五分， 他刚分， 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看嘛， 这么要八分银子一个得了哇？ 难受的吃不分， 你听好，这这把讨价五分，外加三分好卖， 外加三分你看嘛， 这外加三分啊，就是零外再加三分，五分零外再加三分，还是要八分？ 哦，这个外加三分是个零啊，再加三分。哎，对，外加高三分，五分外加高三分不分，对。 预算呢？不加不分手，沈家军子要靠。 这一家不分手，年子四万不了沈家军。 沈家军拿年子往兄弟刘一康带刘一波比扣扣，便宜你。 哎呦，我个东比你好，真伤心失变的。好知道，阿萨爹扶我到地里乡去，这样最爽。两后子过来，跟他走的一场。父子里眼睛火跳，前途我百年看的大哥无心的，心里想这年的刘伯是一样的人，沈家军，